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李文，这甭管怎么说，我还是支持你要性情毕现啊，真诚是好。他听不懂四个字的成语，哎，给你介绍，也台湾人呢，哎，程先生， 我不是台湾人。我是美籍华人，我爸爸是哈尔滨人。 你爸爸是住在台湾的， 可不算台湾人，还是外省人，我们有分的。 但是你出生 出生在美国。 哦，出生也不，但是你受孕是在台湾。 受孕 受 要受精子， 受精卵， 对对，在台湾。 对， 那我就算半个台湾人吧。 程先生，台湾的这个学者，现在在清华当教授啊，但是最近啊。这个清华北大被认为是二流学校，听见校园们议论吗？ 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实验室里面。不过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香港大学是共赴国难啊。 怎么叫共赴国难呢？ 因为这些学生还真不好带，所以他们也得常常带带大陆学生的这个滋味。我在台湾我可以带十个学生，在这里我只能带两个学生，累了一趟。 你的观点我没听说过。现在不都是抢高考状元吗？香港大学有钱就抢高考状元，但是今天又发出一个新闻呢，北大录取七省市高考状元，港大72万难引浙江第一，就是浙江考第一的，香港方面的大学说我给你72万奖学金，就这样他还是愿意上北大清华，就上内地的大学，这个好像让北大清华的人又有点欢欣鼓舞，哎，又听不懂， 欢欣鼓舞。 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最近沸沸扬扬都在说。不过，程先生，你这个感受很奇怪，在我们的高考状元啊， 程教授， 程教授，这是什么礼仪？ 你叫他程先生， 程先生不对吗？ 我都是叫 professor， 就是假如说是教书的都要叫 professor。 你看他挑刺儿，那我们管那你的父亲管胡适叫胡先生。 他叫胡老师，他怎么叫 胡适先生啊？ 胡适先生 也可以啊。 好吧，哎， 程教授啊，哎，你觉得我们的高考状元不好带吗？ 是这样的，如果他是状元的话，他一进到清华北大，他一定要变成一定只有第一一个第一名，只有然后第二名、第三名。所以有很多人会受不了。就像我以前在台湾，我也带过这个，就是台湾当地的状元。可是进来以后，他一进到这个新竹清华以后，他其实他精神上他很难，很难承受这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有些人他其实到清华都变成一个变相的一个竞争，就是分数摆着分数，我的分数比你好，我就高你一等啊。那所以说到最后，所有的这个着眼点都在分数，而知识完全都被抛到后面去了。 这个我同意， 像这个是大问题。 因为香港这个的政策也是两三年开始的嘛，就是说挖这边很多学生。那我觉得多一点竞争是好事情，你知道？那很多我们两三年这一批的，我们都不晓得他现在的感觉怎么样。也有媒体报告说，他们不入境随俗，就是因为全部是英文讲话在那边的课程，那这边是中国人，那他们考试考得很好，可是呢，所以很多香港学校很多他们就是学美国一定要面试，因为你考试考多么好的话，我们要面试看你有没有这个社会的经验或社会的这关心啊，这些种种素质教育都已经知道了才把你送去，才接送到香港。很多人到那边学生，中国学生还是有一些不就是比较孤僻，或者是说不太入流。很多我在国外教的中国学生、台湾学生、像香港学生到了国外，因为国外是更档次一高的学校，真的是文化差异很多。 但是你说现在有的这个高考状元，同时手里他能拿七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哎，我觉得跟我高考那个时代啊，我现在觉得真变了，这个成了你抢我夺的好肥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多盼着能考上个北大呀、清华，现在感觉只要你考高分，你自己就可以吊起来卖，就是啊，可以在几个学校之间选择。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更多的竞争外来的学校很好啊。 哎，您是台湾的学者啊，到清华做教授，那么这段时间以来，你感觉到北大清华跟所谓国际一流大学之间的不同，你敢说吗？ 北大北大清华原来是这样的，我们讲说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啊。那现在如果说是香港把一流学生拿走，或者我希望将来台湾也能够参加共同培养，那把一流的学生拿走了以后，那我们老师不就出头了吗？我应该高兴才对啊。而实际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你看有很多到了这个国外 它就变得非常的突出，就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当然有些个别的例子，精神上文化冲突受不了，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你就问这问题在哪里？其实这问题就是这个氛围嘛，在这里，在整个中国，它一旦我们也常讲，你一旦挤进清华以后，你就变成武大郎了。是不是？ 武大郎跟你一样高，我是武汉大学的，叫武大郎。嗯， 是吧？他就一般高，但是他就没有那种真正求知的欲望。我现在讲好学生，我的好学生啊，嗯，他来问我一个问题，我每天说，哎，你有没有问题啊？你来问我啊。他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后来他就不问了，我就问说你为什么不问？他说陈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跟我讲半个小时，我怎么受得了？嗯啊，他说你干脆告诉我答案，他说我会考试不就得了？ 对， 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而且在中国这边，他考试他非常会考试，他会跟你讲 WXY 这个头头讲的头头是道，就是那个看起来很高深，可是 ABC 最基本的东西他不知道。我曾经有一次。我小组里面，嗯，有这个七八个博士生在，然后有一个 Michigan 大学的才本科生来我这里访问，那我就问他说，我们做实验物理，我们为什么要做实验？嗯哼，所有的清华的博士生答不出来。嗯 ，Michigan 大学的跟我讲说，我们就是要重复，科学的精神就在这里。你不信，我做给你看，不论是在美国做，在这里做，在月球做。不论是今天做明后天做，它不随时间而变，不随空间而变，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物理的真的精神啊！清华大学学生不知道哦。哦，这个是让很令人惊讶的。 我以前在人大也教过，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对，教英语嘛， 对，那他是博士班，还有法律的，还有很多在社会的精英都回去修英文。当然他英文很烂，我也无所谓了，你知道，我就是说，就他们的 style， 就是跟这个 professor， 跟我们教授或者我们老师谈话，就是很被动，就老师问你你就答，不答的话就是那边就是看着你，也没有什么激情，就是说我要给我你就跟我讲考试时候怎么考什么就好了，就是大部分就为了考试而考试，为了升学。而升学， 我听见一种议论，说是师资力量啊，这些设施啊，包括资金呢、啊嗯，香港的大学都优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 对， 你们能认同吗？ 这当然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大学，因为这个大学需要积累。中国它现在富起来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你不能够要求太多。比如说，你去看瑞士人，瑞士人他从来没有战争过。然后人家说他这个地板都是黄金造的，他就是积累了很久，他变得很富嘛。 其实我就像你们两位刚才讲的，我觉得啊，我比较了解中国考生啊，乃至家长他们的心理。就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是个讲牌子的社会。嗯哼，你有没有多大水平，老实讲不是那么重要。就是你比如说北大清华，为什么现在这个讨论有些人不安了，危机了？因为啊，附加在我身上那块牌子。你要说我北大清华是二流学校，那岂不是说我也是二流吗？真正有自信心的人，你说我几流都不要紧呢，我有水平，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很多人说，谁说我就是二流了，或者说，而且呢，特别在乎的，你发现没有？各个学校之间，包括学生，在乎谁牛，学生们评价教授都这样，他牛还是不牛？或者说学校的排名，你像我们导演排了一个世界上大学的排名啊，变化非常大，简直不知道怎么评。咱们随便选一个，2005年福布斯排的，说你看国立台湾大学就是台湾的大学了，183名。你再看下一个，这风景清华园187名，这还落后于台湾大学。你再看这个香港大学，在这个排名里更靠后，222名。你再看下面这个北京大学，这个244名。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就只是随便摘取一个，可是啊，有的人非常在乎这个排名。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有一定的取向，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他会以这个论文数目，总共论文数目，那他的论文也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杂志，他就有一个叫做 SCI 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专门收集这个学术论文的，然后把它排名的这样子一个杂志。嗯，那上了这个SCI 的呢，它总是比较好的这个Journal 啊，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学术论文杂志，所以大家就来算， 比如说这个论文多的学校，就排名就会高。可是后来就发现北大清华这个论文数目涨得很快，而且甚至这个平均老师发表论文的数目都要比美国一流的大学还要多。这时候呢，这世界上就把这 SCI 叫做 Stupid Chinese Idea， 它就是为了生产论文，生产论文。 笨的中国人的主意。 啊，我们非常会大跃进，这大干快上了，少什么咱们填补什么指标， 我是觉得 跟我们读职称一样。 我是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排名有争议的，很多国家什么什么，是不是是特别是他们排是不是自己国家，是全世界的话争议很多。就像你说，你学术论文写多一点，或者你请一个比较诺贝尔的一些professor 多的话，或者是说什么什么。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叫 U.S. News Report。World Report 啊，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它是很有权威性的。像你看，哈佛大学他说，诞生了七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得奖和30位什么 普利策的 Pulitzer 的这个奖。我觉得北大和清华应该多，你刚刚说可能是开发国家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可是我觉得可以做到。我们国家也是很多，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补助的。我觉得在教育方面，教授比如说请一些台湾的教授来这边，或请一下欧美的诺贝尔的什么什么，对整个学术方面很有很多的帮助。 请你来我们清华，是不是挣钱比你原来在台湾多呢？ 少了很多， 还少很多。那你为什么愿意来呢？ 啊，这个说来话长，因为 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倒是没有。 我觉得很多像佳佳嘛，陈瑜佳就你们的佳佳 主持人， 他为什么一锅蜂的？香港的主持人凤凰德为什么不在香港拿 EMBA， 要来这边还录取了清华还北大？我昨天还跟他聊天，我说为什么佳佳你来这么大都是往外面跑？你来，他说因为我要看好大陆这个市场，或者他的英文程度不是很高，在香港读书呢可能就会就是有些吃力。所以而且 EMBA 你也知道，清华的所谓的清华北大 EMBA 都是 CEO 企业家，有很多60万人民币那么多的钱，就是卖关系嘛。很多都是卖关系， 对，然后非让你给他及格，然后你就坚持。 不是那个卖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买关系。说你是这个企业家老板，哎，我怎么？就很多都是，包括国外的 graduate school MBA， 对不对？都是说很多不是真的在去那边读书，当然也是读书的啦。 是是是， 可是很多都是搞关系的， 假论文、假文凭、假教授。 认识大老板，在做生意上就会方便很多，然后甚至再搞一些部长来。你懂吧？ 啊， 就是一些精英， 对， 这没事，这大家都知道， 精英们 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它自然就会催化出来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们说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这个最近有一个中外校长的一个论坛，耶鲁大学的校长批评中国的这个大学，也不叫批评，他提出两点。他第一，他说我不同意你们这个大学啊，教而优则仕。就有些学者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最后却要去当官，他不同意。另外呢他认同一点，他说有人说我们美国的这种大学是针对 5% 的精英的，而中国的大学教育的方式是适合于 95% 的一般才能的学生的。他说这个我也同意，他说但是呢这个我认为 90% 培养精英的这个理想，这个进取心呢，实际是大学里不能放弃的。我现在就想啊，我还昨天看你爸的这个节目，他还讲到一个地方，他说啊，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是活得比较快乐的时候。现在的这个时代啊，活得觉得没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太少那种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像富兰克林，比如像什么狄德罗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这种学者，所以你看他也有一个期待，他说我希望看到那种特别的出类拔萃，就现在咱们这个大学里你能给我培养出几个，你像新加坡说李光耀了不起，有没有超过李光耀的？ 对， 这为什么只有一个李光耀？就这个时代风景平平无奇了，他有这么一种感觉。 上次他不是来了起一大堆轰动，关于在北大不是演讲吗？他就批评北大，在北大自己的地盘上，他那个校长他刘长乐在后面是掉那个汗，你知道，就是说他说北大太孬了， 孬， 对，完了呢，以前的北大精神和北大的教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完了鼓励学生们呢不要说做了治疗汗， 还把我调侃的说，到了你们到了北京大学，不要忘记你们责任，不要以为做了治疗汉就完了，不要以为得了美国到了美国得了博士就完了。我再看，跟大家再讲一遍，大家可以看到李文就是典型的例子，把美国得到了博士得了什么会失落的，还是要回来这边。 李文没话说了，就开始引用老爸，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实的理由，比方说我就认识一个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的北京的学生，他说香港的学生宿舍有空调，北大清华你很牛，但是你没有空调，夏天很热，洗澡也不方便，十点钟以前就不让洗了，十点钟以后就没法洗热水澡了等等。那这些，再者说呢，这个 设备方面 钱给的确实是多，那北大清华给不出那么多。再者说呢，你看现在高考毕业生找工作呀，相当的难了，现在在内地啊，就是人家就有人说了嘛，说大学生必须适应一个实际，你就是普通劳动者，你跟那个民工没有什么两样，是吧？但是在香港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数字，他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啊是相当相当高的，而且基本上咱当然说香港收入高啊，但是你一看14000这个工资，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对自己工作收入的期许，往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1000-2000块钱的，1000-2000块钱。你说 我很多跟这些媒体交流，他们很多是北大清华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思维啊，还有做事的方式啊，我觉得都很失望。我觉得你确定是北大清华出来的吗？而且很多学生就是挖这些，他们可能是去香港大学，也是个跳板，跳到国外欧美的学校。因为我们 是是是， 对，因为我是哥大出身的，我不是说看不起香港学校，不过香港学校在国际上也有一点点的影响，可是北大清大在国际上影响不是很大。 不大吗？我以为我们红遍全球呢。 你问问陈教授。 其实我们在大学里面要做的研究是20年以后的事情，那中国它现在它的产业跟不上，所以说它不能去做。你如果做20年以后，你现在当然训练出来的就找不到事，是不是？要等中国慢慢它强盛起来，往高科技推进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大学就比较能够派上用场，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然后当然另外你说香港它的就业率很高，其实我们不相信，就是说不相信，因为它没有产业。你一个大学一定要跟产业你发生关系， 对 啊，就像让林父亲讲的，这你要负责任，你真正好的学生不管你这是到哪， 你是知识分子，你要表现出来， 对，你要对这个对这个技术或对这人类的这前途文明要负责任。那你在一个没有产业的地方，是不是？或者是说我们在中国现在这里大学生很大的问题，甚至学校他都对未来他不负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心灵空虚的问题，在整个大陆心灵空虚，他没有办法负起责任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去期望刚才你讲的一个大宗师的出现，就是有那个火花这样闪出来，是不是？ 可以前有啊， 以前 有啊， 北大还有几个什么四老啊、几老啊，有些老学者30年代的，那上世纪30年代的。但是他说的这个事，我看到有个网友说嘛，说好像你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像英国，说剑桥、牛津、哈佛这些，他对一个国家呀，对各种产业啊，你都知道它像个里程碑一样重要。但是这些年改革开放以来，你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说北大清华当然是有贡献，但是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啊，不像那个剑桥牛津啊那么牛。 对，所以我就刚讲在国际的平台上，北大前还要清华还要再多加把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学生也不老是怪老师或教授或那个体制，也要怪这个家长们，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都要从家里开始教，你知道，你完了你才可以做一个社会人，当一个学者，当一个知识分子。像我在时常讲一些演讲东西，在各大校，在国内，就讲说不一定就是留美休学，外国的月亮不一定那么圆。我教过这么多留学生，我不是说每个了啊，但大部分呢都是高干子弟，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在那边混的，拿一个野鸡学校两个 AA degree 或者一个 language 语音language school 语言 学校、 啊、 就随便混混拿一个 certificate 一个证书就回来了。嗯，就是当然很炫耀的感觉，当然也有好的吃苦的，有打工打两三个工的，你知道，所以也有 好。我感觉到程教授似乎这个言谈之间流露出对这个内地学生某些失望的情绪。 你看，像我们到国外去，就像你刚刚讲的剑桥、牛津，我们很容易就在那地方看到说牛顿当时在这儿，或者在德国你说爱因斯坦在这儿，法拉第在这儿，我们在写历史。我在当然我也是台湾受教育出来的，当时我们读课本，我们都是把它当圣经读，然后到了这个德国以后，你才发现我的老师跟我讲说，你要改写这个历史，你要改写这个历史。那现在中国，你说清华大学有哪一个是像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候是在写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没有了， 真是没那时候了。对对对，这东西也挺怪的，现在。